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9集《死亡谜团》。大辉慌不择路地逃到海边，意外看到一艘熟悉的渔船就停靠在岸边，船身仙南航运的标识在夕阳的余晖下赫然可见，不由得欣喜若狂，拼尽全力朝船上奔去。树林里，一个人影盯着大辉上了渔船，船内气氛诡谲，空无一人的甲板让大辉心生警惕。很快，大辉发现了船舱上一排沾着胶布的弹孔，他撕开一块胶布，整个人松了一口气，走向了驾驶舱。陈默正冷冷地看着前方，操作着船舵。 宋三派我来接你的。 参数 济南茶园 东边半亩地种的是什么茶？你是谁？ 陈默没有回答，从镜子里看到大辉摸向了一旁的扳手。陈默缓缓转过身，冷笑着看着大辉。 是你？你怎么会在我的船上？ 你仔细看看，这是谁的船？ 大辉环顾四周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陌生，不由得有些慌神。 你是蔡先生的人，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 你要是说出我想知道的，或许还能活着离开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 五年前那场交易，为什么你们的人会出现在那里？ 都那么久了，我怎么记得？ 陈默说着步步逼近。 那谈谈最近发生的，是不是廖永嘉要杀林展雄和那些村民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替蔡先生办事而已。 那宋猜呢？ 大辉刚要开口，一发子弹从二人之间的空隙袭来。陈默和大辉扭过头，目光聚在门外，只见阿泰浑身颤抖，激动地举着枪对准了大辉。 是你杀了我爸？ 阿泰， 是不是？告诉我。 阿泰，把枪放下。 阿泰，杀死你爸的人是他，叔叔看着你长大的，别听外人蛊惑。 闭嘴！ 阿泰又朝大辉开了一枪，没有打中，大辉立刻飞扑过去，用扳手砸晕了阿泰。陈默迅速冲上去，大辉拿过枪，对准陈默扣动扳机，陈默只能不断地躲闪。黑暗中，陈默绕过墙壁，从身后扑倒了大辉。二人在甲板上缠斗，争夺落在一旁的手枪，不料导致意外手枪走火，直接击中了一旁的油桶，瞬间引起了爆炸。岸边的陆老板听到爆炸声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正焦急地等待时，阿豪搀扶着阿泰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。 怎么样了？大辉跑了？ 阿泰神情恍惚地摇摇头，仿佛知道些什么。 上车，先离开这儿。 廖永嘉坐在车内，听着余生海向他汇报。 我们听到爆炸声就赶回去了，没有发现大辉的踪迹。 当时附近还有没有发现别的人？ 没有。 以船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查。 第二天一早，警察们仍在河滩上搜索，突然接到村民报案，说在他的村口角落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这一情况被立刻上报给了廖永嘉。而经历爆炸后的陈默醒来后，发现自己正在救火车上，苏青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。 起呢？ 已经到医院了，不用担心。 谢谢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 我们之间虽然有协议，但我没你想的那么自私，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见死不救。 廖警官没有问题。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废船厂？ 这次的任务是廖警官部署的，为了防止泄密，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你先休息会儿。 听说阿喜喜欢吃你做的鱼，你还没教过我呢。 等阿喜醒了，随时都可以教你。 阿喜在他们手里一定饿坏了。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挑食。以前老嫌我做的菜难吃，刚学会说话的时候，一给他喂我做的菜，就说不。为了骗他不是我做的，特地订了外卖盒，把自己烧的菜装在里面。结果，他劝我去当厨师，因为这外卖盒里的菜比我做的还难吃。我为了学做菜，每天回家就看美食节目，什么刀工火候调料，我反复的背，反复尝试，一条鱼我都能做出八道菜来。可是我刚一出师，他就被查出肾衰竭，什么都吃不了。现在好不容易做了移植手术，可以大胆吃东西了，我却没有陪在他身边，不能做给他吃。 苏青竹握住了陈默的手。 会有机会的，相信我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 我要去看看他。 等到医院做完简单的检查和包扎之后，陈默不顾苏青竹的反对，挣扎来到了阿喜的病房，正好碰见医生查房，陈默立刻上前询问：“ 医生，怎么样？”“ 你是家属？”“ 啊。”“ 啊，孩子已经醒了，贯穿伤，目前来看身体没有大碍，不过之前换过肾脏，还得留院多观察几天。”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 医生看了陈默一眼，点点头。苏青竹和陈默走进病房，陈默随即扑到床边，抱住了阿喜。 阿喜， 爸，你很久没这么用力抱过我了。 对不起，是爸不好。 我刚才梦见你了，在梦里面，你是一名警察，在抓坏人。 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梁龙提着水果走进了病房。 呵呵，那个坏人长什么样？ 梁龙？ 放心，坏人啊，都已经被你爸爸打死了。 苏青竹有意无意地挡在梁龙面前。 哎呀，看来阿翔是瞒不住了，你也理解一下，男人在外面野久了是会犯点错的。别说，仔细一看跟阿翔长得是有点像。哼！哎呀，多可爱的小姑娘被一枪打成这样，大辉啊也算是死有余辜。 大辉死了？ 喜欢吃哪个水果啊？叔叔买了很多。 我不吃，谢谢叔叔。 吃柠檬吧，补充一下维生素，一人一半，拿好了。 在陈默和苏新竹焦虑的目光中，阿喜接过柠檬，梁龙拔出刀， 缓缓地伸向阿喜，刀锋落下，柠檬汁溅在了阿喜的眼睛上。 你干什么？ 新闻上说大会的尸体已经捞上来了，死得比林展雄还惨。我还跟阿维说，这他妈肯定是你干的，结果你还不知道。 陈默一愣，脑海里隐约浮现出人影手里拿着枪朝大辉靠近的画面。 出去说。 梁龙跟着陈默来到外面走廊上。 阿翔，都已经摸到廖永嘉尾巴上的毛了，你一出现全他妈毁了，你怎么能把我们的计划推翻了？ 陈默一拳将梁龙打翻在地。 你又发什么疯？ 我有家人，你没有，懂吗？ 阿翔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的家人就是你啊。 陈默恶狠狠地盯着梁龙，继续举着拳头。戴维挡在了陈默面前，梁龙却推开戴维，指着自己的脸：“ 来，继续，让他打。” 我还以为你够冷静，够聪明，结果还是上了廖永嘉的当。对了，还没问咱们女儿叫什么。 这时廖永嘉和余生海分别带队出现在了走廊两边，将陈默和梁龙堵在了中间。 廖警官， 我怀疑你们跟数起爆炸案、毒品交易案以及杀人案有关，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。 不瞒你说，我这些天啊经常梦到这个场景，不过警察通常会给出证据，还有那个逮捕令，你有吗？廖警官，陈默就是没有证据了。你可能不是那个我命中注定的警察。 梁龙，自己做过什么心里没数吗？ 嘘，这里是医院，不要大声喧哗。你们不能因为死了个毒贩就赖到我头上，当时谁见过我在现场？ 廖永嘉走向陈默，从余生海手里接过一个证物袋，里面是一把沾着血的枪。 那他呢？所有人都见过他出现在案发现场。 我是去过，为了救我的女儿。 那这把枪是怎么回事？ 陈默看向阿喜的病房，梁龙想要说话，被廖永嘉瞪了一眼。 廖警官，我可以和我女儿说句话吗？ 廖永嘉无视沉默，给他戴上手铐。沉默看了一眼病房，对阿喜笑了笑。阿喜疑惑地看向苏青竹。目送沉默被廖永嘉带上警车以后，梁龙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皱着眉头看了看医院。 阿伟，上次让你查过阿翔的底，他有女儿这件事儿，档案里没写吗？ 没有，需不需要查一下他女儿？ 查。我好像对阿翔越来越陌生了。